别说造谣。 造谣！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哟， 知道一个敢喊仨， 哈，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吧？ 哎， 你说他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么回事 啊！ 马季刚回到家 啊， 一不留神 啊， 头 啊 下了个鸭蛋， 这是 是吧？还有那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啊，说一嘴。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呢还不是特别的明了。什么事儿呢？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那个头前南京不一宝马是吧，电光石火飞速的闯红灯驶来，哐，被马自达瞬间给撞散了。车上二人是不幸身亡，这个交通肇事。这个事情有进一步的下文了。肇事司机，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这人叫王继金，已然被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是提请逮捕，批捕了，抓起来了。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那么经过警方查明，就这小子，这姓王的超速行驶，时速 195.2 公里，在直行左转弯信号灯均为红灯的状况之下，他打那个左转弯线上直行，肉躲冲过路口，造成俩人死亡。不过呢还是没推弄明白。话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一没喝酒，二没吸毒，为什么时速将近200，是一路狂奔啊，交通肇事呢？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法庭开庭，我们才能够了解真相了，是吧？了解事实真相那么的难吗？也未必。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嘿，说是啊，记者在广西柳州那个附近吧，发现了一个著名的飞虎队的遗址。飞虎队您知道吧，二战期间是吧，空中打击日寇，飞虎队吗，了不得。说是在柳州他们有一个旧机场，还有一城防工事群，这个地方照理说属于抗战遗迹，应当保护，您说是吧？嘿，谁成想啊，如今晚变的是伤痕累累，营区营房杂草丛生，还让人种上玉米了。一打听谁种的呀，啊，跟着那个看家的人种的，看，不是这个地方啊，对了，是不是还有几幢还算保存的完好的建筑啊，那还可以是吧，改成餐馆了，好吗？抗战胜利已经经历了一个甲子外加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国家这么的重视，哎，您是既有时间也有必要。照说起来，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也不是没这个钱，可是为什么这个抗战遗迹是至今被荒废和冷落了呢？您冷落的是当年的抗战英烈，荒废的是国人的爱国之心呐。 到日今，神勇贵，好话。 是吧，你这边他抗战遗迹他没人张罗是吧，没人保护，那边景区纪念品啊，注意了吗，都长一个模样是吗？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说是啊，在咱们中国国内啊，景区千百个景区，景区没有千千万，那也有万万千，太多了。文化遗产、古代的遗迹、风景名胜，在咱们国家文明古国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吗，那是举步生数是吧，美不胜收。可谁成想啊，嘿，很多的景区啊，门口什么地方啊，都得摆摊儿，卖那个什么地方特产，哎，快来吧，海螺、石头、披肩，我们这儿产的啊，你看我们这儿是吧，陕西，哎呀，海螺呀，我们特产的，嗯， 内陆省份哪来的呀？哎，你这个古代嘛，是吧？侏罗纪嘛，什么乱七八糟的，真事儿啊。就说啊，旅游商品同质化、低端化现象很严重啊。举了个例子，差不太多的那么一条手绢，到了湖南的景区，人家说了，这叫湘绣；到南京的景区，人家说了，这叫苏绣；到四川啊，对了，蜀绣嘛。那位说，有那网友吐槽提意见，说这个感觉这景区就跟这个义乌小商品市场各地分店似的。旅游商品低端，暴露出的是什么呢？旅游市场有没有低端的倾向啊？现在您要说国人没钱，或者说不愿意花钱，那恐怕不是事实。你看咱们中国那游客到国外，哎呦那个买呀、啊！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么丰厚的旅游资源、人文资源，却找不出让游客们高高兴兴、心甘情愿花钱的项目呢？这整不明白了吧？得问问侯先生。 老太太把这份烧了以后， 哎， 又到纸店买了一份新的， 哦， 很尊敬的抱着回来了。走在街上碰见一小伙子， 是 谁家的老人都要关照一下， 是吗？ 哦，咱俩出门了，买佛龛去了，这不好话吗？ 是啊，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怎么？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哦，大娘，我不懂，您多少钱请的？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嘛。 是骂人不对，但是他也是一种情绪嘛，是不是？你这一闹情绪，他好不过了，这还得了吗？谁不过了？离婚了？谁离婚了？你听我说完啊，不是指某个人啊，是吧？跟谁都没关系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咱们国家啊，打2003年以来，统计数据显示，离婚率连续12年是递增，去年。全国363万对夫妻离了，北京领跑全国。虽说这领跑加了引号，这也不老露脸的。咱争这个头一名干嘛呀？国安争第一，离婚争什么第一去啊？可说呢，闪婚闪离的增多呀。专家分析了，怎么就闪婚闪离？离婚的这个小夫妻也不见得是小夫妻，也没准是中夫妻或者老夫妻，甭管什么夫妻吧。为什么？说了，财产分割容易了，对婚姻的看法改变了，不对付就离。不有那个吗？为了炒菜啊，为了吃口东西，他能离婚去。还有就是一些个社交软件成为诱发婚外情的工具。当然也有媒体说了，这个事情不能全怨陌陌。嗨，干嘛说这个？你看看网络嘛，发明它本来是希望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沟通和交流的，为什么有人会拿它当成婚外恋的工具呢？网络的毛病，嘿嘿，还是人的毛病呢？娘今年60-70，功夫亚赛黄药师，医院里头醒来迟，是用手点指麻醉师，怎么了？嗨，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讲了一档的事情。事情发生在上个月底， 福建泉州那个地方，说一老太太呀，坐公交车坐错了，坐过站了还是坐错车了，咱们不知道啊，反正中途打算下车，下车你得等车到了站再下呀，不行，马上给我停车，我下车。司机说这不行，得到站停，现在停车让你下车有危险，而且我也没法靠边，我是公交，我不是出租，说靠边就靠边，那不行。那个您等会儿不行吗？他不等不了了，哎呀，您必须得等会儿。啪，正说着呢，好，突然之间啊，半空当中给司机师傅来了一铁拐，好吗？铁拐李来了是吗？比铁拐李功夫好啊！老太太拄着一拐棍，倒不是铁的，那也受不了啊！乒了乓，乒了啪，呵，打了司机师傅十多分钟，哎呦，雨点似的棍子打下来，都招架不住了，愣把那司机打的趴在那个驾驶台上，玩分分的他哭上了，哎呦，要了亲命了。事后老太太也哭了，跟警察都叫警察来了，您合计合计，治安案件能随便打人？上岁数人也甭打人啊。你不能拿这个说事啊，我上岁数了，上岁数还能杀人呢是吗？法律不也得管吗？警察来了，老太太冲着警察哭啊，哭得比那司机惨啊，哎呦，我打人不对，给我委屈啊，你看我腿脚不利了，我拄着拐棍，我这上下车我容易吗？哎呦，周围乘客说，大娘您容易啊，就您这身子骨，就您这功夫，好家伙，雨点在的那个大棍子噼里啪啦的揍司机，您很厉害，您相当可以了，您武林高手了，都是不光那个，看的微博上有一大夫说，他们一同行武汉的某医院麻醉科医生碰到的真实的事情，就在头两天，武汉当地一老太太蹬着自行车，也不知道哪儿啊，怎么不合适，咣当摔地下，腿摔折了，医院做手术。这个麻醉师是负责麻醉的，麻醉完了手术也顺利结束了，麻醉师过来看看老太太，刚刚醒转过来还不是太明白呢，麻醉师啊上去一扶老太太肩膀，大娘醒了吗？老太太微微睁开眼睛，把这个手伸出来，砰，一把就把这大夫麻醉师的手攥住了，呵呵，我让你往哪儿跑，就是你啊撞的我，哎哎哎啊，这不真整那小品了吗？我这 干嘛呀？你没事吧？ 七十九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哎呀，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 哎呀，我的胳膊肘啊！哎呀，我的破棱盖儿啊！哎呀，我的腰间盘呐、啊！哎呀，都不疼啊！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大千世界，新闻多，读报节目有的说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有朋友呢还是打听说给咱们这个主持人的评选投票啊，当然您不能只投我，是对，您可以不投我，您投别人也没问题。我跟您说啊，在微信上就可以投，您加那个公众号听友吧，上去之后就能够投票了，简单快捷方便。今日头条新华网说的是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四份文件聚焦生态建设，透露了哪些个新鲜信息，就说啊，党政同责，国家层面首次提出这个说法，领导干部不能拿环境不当回事儿，环境治理你有责任，而且是终身追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这离任得审计，不光是你现有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它也是国家的，也是国有资产呢，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吗？从督查企业到监督这个啊党政领导干部。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了，人民日报刊发了评论员的文章，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要有信心，新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危房改造提速了，新华网言道中纪委说了要保持高压态势， 重点查处那些个不收敛不收手的人，多地严查干部选任方面的违规问题，民主推荐，您得签字画押认证啊。腾讯说的是什么事呢？说政府啊，就是连出十二大招，央行将提供流动性支持。今年啊，有一部分央企全员降薪。不光这个好事儿啊，降薪是一个方面，另外330万乡村教师迎来了涨薪，哎，这就涨薪了，这就对喽。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央行将对证金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刚才已然言道是吧，京华时报也说的是央行特别强调将依法严惩恶意做空等违法行为，这个消息来自于证监会。另外呢，下面一幅大照片让人看了很感慨，很多白发苍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爷爷坐在那个地方啊，举起右手庄严的行军礼，他们是谁呢？在南京搞了一活动纪念抗战胜利。那么这些个老爷子老先生们当年啊了不得，前线来说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外加长沙会战，还有那常德会战，前线的老兵老英雄。不光他们，还有呢从事这个辎重啊、通信啊、医护啊、后勤工作的老兵一样，咱们得赞一个是吧，劳苦功高嘛，为国流血牺牲嘛。新京报说这个北京啊，房山这您知道了吧，俩车据说是较劲斗气儿来着，失控冲向公交站台，撞死5名路人。嘿，还有这事儿呢。北京晨报说这个希腊呀正投票呢，全民公决是吧，说是咱们这么说啊，希腊能有今天却也不奇怪。为什么呢？欧洲各国发展它本来速度程度就不相同，有快有慢的，你揠苗助长，哎，这就难以久长啊。环球时报说了，国际舆论关注啊中国股市保卫战，认为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符合国际规则，预测 A 股将回到正常轨道。在这儿呢也需要提醒啊各位股民朋友们，什么呢，本人不炒股是吧，但是呢也大概其知道一点股市的风险，股市狂跌不正常，那么疯涨就正常吗？也未必呀。作为咱们散户，理应理性冷静不贪，这是最重要的，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好，咱们来看大报啊，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说是有这么码事儿，大伙儿知道不知道？什么呢？就说这个银行啊取消银行卡年费，这您听说过吗？那你说哟，还真有点模糊，仿佛是听说过。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政策已经实行了吗？实行了，去年8月起这个政策就正式实行生效了。但是有一节，您要是不申请，银行不会给您主动取消的啊。不是，这个还不就一块取消了得了吧。不行，银行说了，不这个是按规矩来是吧，你得申请，申请了我们才能取消呢。那意思呢，话里话外是不是也有的人家储户人不乐意申请是吧，人愿意交年费，哪有这个人啊，这玩意儿掏钱上瘾是吗？嗨，这玩意儿人家说了，党报就言论就说了，你这个免费惠民的措施干嘛捂着盖着呢是吧，这个是露脸增光的事情，这不丢人呢。可说呢，人民日报说这个山东临沂啊 前段时间他们这个污染可是有点严重了。后来环保部就说了，这个事情啊咱们得执法。执法完了之后呢，又有传闻出来了呀，治污导致当地60000人失业呀，执法太严了。环保部就此回应，环保执法绝不能够失之于宽。太严呐，比宽纵那强太多了。而且来说，这个事情不单是针对临沂，很多地方出现了这个环境生态问题，都得对当地政府问责，他有责任。长期以来就知道奔着那个 GDP， 单纯的这个按数据啊来看自己的政绩观，这个政绩观不合适啊，结果对当地的污染环境问题，包括一些有问题的企业，长期的姑息养奸，难道说他没有责任吗？是不是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有些大夫不想干喽啊，说是啊，有3位80后的骨干医生最近辞了，不干了。为什么呢？一个呢就觉得没安全感，是吧？一说病人呐，这脸色都变了。照我来说，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哈哈，是可说呢。还有呢，就是没有信任感啊，没信任感。是吧，对医改呢也反正感觉很迷茫啊，迷茫上了。再一个呢就是没有尊严感，收入性价比低，外加咱们说啊，大夫护士工作压力大，那不老有那个医生猝死那个事儿吗？对这个群体呢还是应该多关心多关注，是不是？您说人民日报说那个土家的不是这个什么那个土司制度知道吧，土司制度不是咱们这申遗下来了吗？挺好。但是呢人民日报提了个醒，说这个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的新起点，我理解它不是赚钱的新商机。文化遗产不是不可以开发利用，但是如果一味的只谈钱，挣钱开发旅游资源，想着开发利用而不努力加以保护传承，那么它申遗的意义何在呢？您说说。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什么事儿啊？这个晨报说的啊，这咱们这边呢车管部门推出了减证放权的新措施，便民服务嘛，说单位的汽车超过20辆，交警可以上门验车啊。另外呢北京晨报也说这码事，驾驶资格等4种证明窗口就能开啊，简化了这个车管的业务。你变更发动机啊，不再审核来历凭证，是吧？那么京华时报说一什么事呢？说的是天儿，咱北京啊开启了闷热模式，这个周末有可能迎来今年夏天首个高温日，今日忍物宋老爷子一程吧。哪位啊？黄河大侠，谁呀？著名的武术师，国家的一级演员，大伙儿非常熟悉的于承惠老先生因病走了。于老爷子可了不得，我一说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您绝对非常熟悉，看过那个电影少林寺没有？李连杰那版啊，于老爷子在里面扮演王仁泽，功夫了得呀。哎呦，这个老人家本来可以再为咱们中国的武术事业包括这武打片多做点贡献，可是谁成想哎呀呀走了，太遗憾喽。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咱们今天时间紧啊，抓紧吧。这个龙哥啊，还有这个很多朋友啊，说是给我投票了，谢谢您，谢谢您。似水年华说这个投票得实名制，那必须的，哈哈，谢谢您啊。还有阳光师傅，呵，杨森师傅，踏雪寻梅师傅，哈，这么多师傅啊，哈，玉圆，你看布丁是吧？闲云啊，这个敏敏、玛丽啊、鸟语都来了啊，冬日阳光。啊，还有这个红生啊，静无扰啊，一大帮朋友，短信上也是啊，是吧？这个8439，嘿，门清，人家有关系啊，哈哈哈哈，对，4038，抓紧啊，说这事儿吧。 这个事情是昨天早晨6点来钟出现的，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很多的报纸都有报道，就是在房山啊一个路口啊一个路段上头吧，紧挨着一公交站，突然之间早晨啊，两辆车，一个丰田，一个凌帅，都是小轿车，打远处风驰电掣唰过来，大伙一看大早上怎么开这么快，这还没反应过来，哐哐巨响两声，紧接着就发现坏了，这公交站上哎呦躺一地，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了这是？这俩车啊貌似可能是互相别着较劲来着，结果呢撞进了公交站台，导致5名无辜的路人身亡，俩肇事司机已然被刑拘。哎呦呦，这个事情怎么能这样呢？你这个开斗气车吗？不知道，目前情况还不太清楚，正在调查了解当中。不过呢，一言以蔽之，交通安全同样是人命关天，不得了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怒发冲冠。 今天的乐购时间，前段时间五粮液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中国北斗卫星通信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的促销活动，瞬间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这场促销活动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我们节目组就接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中国卫星通信面值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这也太划算了，自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怎么都接不通，所以他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针对王先生反映的